第25集，亡灵天灾降临。暗夜精灵大军在苏拉玛城的西边遭遇到了燃烧军团的阻击，不得不停下攻势，与敌人陷入了僵局。暗夜精灵无法继续推进阵线，但他们比恶魔更加熟悉这里的地形。苏拉玛附近的地带丘陵起伏，河流广布，尽管林地几乎遭到了恶魔的全面破坏，到处都倒着枯死的树木和废弃的房屋，这些东西不仅充当着额外的地标，也提供了另一层掩护，所以一时间燃烧军团也无法攻下更多土地。拉文凯斯领主派出了几支侦察队去打探恶魔的兵力分布，其中一支侦察队中包括布洛克斯、罗宁和加洛的影哥，以及他麾下的几名士兵。罗宁和布洛克斯是自告奋勇参加这项任务的，他们自认为比任何人都要了解作战路数。然而拉文凯斯还是一再要求他们要像其他侦察兵一样按时归队，不得拖延。夜幕已经降临，但却不会对他们的行动构成阻碍，如果只是天黑的话，反而利于他们展开侦查。真正带来麻烦的是一层泛着幽绿色调的邪恶浓雾，雾气与恶魔们如影相随，很好地掩饰着他们的行踪，让这群庞大的战士在几米之内都能不被对手发现。12名侦察队成员组成的侦察小队从这片废墟之地上慢慢走过，到处都是焦黑的枯木，在迷雾中投下鬼影幢幢，不管他们怎么使劲眯缝眼睛也看不真切。这片靠近苏拉玛的地带原先是一处居民区，他们会时不时地看见倒塌的树屋，整座建筑都被连根拔起，大树被砍得粉碎，所有人都明白里面的住民很可能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。暗夜精灵们对这凶残的屠杀场面适应的算是迅速，可他们还远远不像兽人那样见惯了鲜血。布洛克斯从小就在战火中长大，先是与联盟的大战，再是那场暴力的远征，最后又要抗击燃烧军团与亡灵天灾，他也对王者的牺牲深表痛惜，可那样的心情除了徒增沮丧之外无法带给他任何帮助。死亡已至，逝者已矣。在布洛克斯的右侧，罗宁小声咒骂了一句，他把右手紧紧攥起，然后伸进腰间的一个小袋子里。罗宁在用占卜石捕捉恶魔的痕迹，可这浓雾显然对他的感应法术造成了干扰。布洛克斯也自有一套寻找敌人的办法，每走出几步，他就会扬起鼻子使劲吸嗅，冲进鼻孔的大多数是难闻的恶臭味，无疑是死亡的气息。截至目前，他所找到的恶魔全部都是脓血堆里的尸体。当然，死去的不仅有恶魔，还有生活在这片聚居区附近的暗夜精灵。有些是跟随着撤退的士兵，有些是不幸的平民，因为脚步太慢而惨遭杀害。那些尸体很少有完整的，都是砍断了手臂、腿脚，甚至头颅的。几具尸骸明显是死后又遭到了分尸。侦察队的成员们见状，全是一脸愤恨痛苦的表情。加洛德影哥已经不止一次地命令大家分散开，巨大的黑豹在这里显得尤为躁动，像是知道些骑兵们不知道的事，令气氛更显紧张。远处出现了梦魇般的轮廓，那是苏拉玛的外城墙。燃烧军团没能来得及毁掉整座城市，因此仍然有断壁残垣在诉说着昨日的苦难，以及尚未降临的厄运。 血神在上， 梅家的感觉是很难过。林哥队长，我懂。 我有家，苏拉玛还是我的家。 布洛克斯没有再多说，他理解这位加洛德影哥的痛苦。侦察小队一行人穿过破败的城门进了城，四周鸦雀无声，就连他们的呼吸在这里也分外刺耳。进城之后，侦察队停了下来，加洛德影哥看着法师，希望他能提出关于下一步该如何行动的建议。他们眼前出现了三条分岔路，为了确保安全，所有人都应该待在一处，然而迫于时间所限，要想在既定时间内完成对苏拉玛城的侦查，只能分头行事。 在这里，任何人都不能单独行事。迷雾中有敌人的魔法，至于能否进行全面侦查，我认为是次要的。 我同意你的看法，罗宁大师。真没想到，我从小长大的地方，居然会变得这么危机四伏。 这里已经不再是苏拉玛城了，英哥，你必须记住这一点。被燃烧军团碰过的一切都会受到玷污，即便这只是一座没有恶魔的空城，也非常危险。 布洛克斯点了点头，想起了自己族人跟恶魔在迷雾中战斗的惨烈情景。相比之下，暗夜精灵如今遭受的劫难还不算什么。苏拉玛城中矗立着许多破败的房屋，不禁让人回想起这座城市从前的辉煌。他们偶尔会路过一幢幢看似没有遭遇敌人洗劫的建筑，加洛德会派士兵们进去看看，他认为或许会有幸存者躲在里面。然而这样的希望却每每落空。虽然他们的初衷是想要待在一起，但这里的地形条件却逼得他们不得不做出其他的选择。道路七拐八弯，满地都是碎石瓦砾，如果硬要齐头并进，搜索效率只会大为降低。无奈之下，加洛德只好朝两个方向各派出三名侦察兵，让他们去调查两旁的岔路。他和其余三名暗夜精灵继续跟在罗尼和布洛克斯身边继续前进，他们胯下的夜刃豹也在砖瓦堆里走得格外谨慎。道路旁三座巍峨的树屋一间叠着一间倒在路边，最上面的那座摇摇晃晃，像是随时都会砸在兽人和他同伴的头上。他们在往上走的途中又发现了更多尸体，那些不幸者全都是这座城市附近的平民百姓。在他们身上没有那些古怪的伤口，尸骸依然完好，既没有腐烂，也没有被食腐动物破坏。布洛克斯的夜刃豹似乎踩中了什么，发出一声低吼。罗宁凑上前去仔细看了看， 屋主从未离开，他们肯定是灾难刚发生时就遇难了，所以还不至于面目全非。 这场面对我来说已经足够残忍。我记得在不远处有一条大道，应该能在那里跟其他人会合。 嗯，那样再好不过了。 就是这里了，看来他们还没有回来，肯定是因为没我们走得快。啊，有一组人回来了。 队长， 你们有什么发现？ 一无所获，队长。不过是废墟连着废墟，尸体挨着尸体，精灵恶魔的数量不相上下。 该死。 在你认识的人中间有没有失去下落的，英哥队长？ 太多了，而且我们在这里发现的死难者越是多，我在难民堆里发现他们的机会就越渺茫。另一组人也该回来了。 然而那三名侦察兵却迟迟未归，在原地等候的骑兵们越来越紧张，这种负面情绪也蔓延到了夜刃豹的身上。时间过去越久，他们也越发显得焦躁。布洛克斯终于等不下去了，在加洛的影哥示意寻找失踪同伴的同时，兽人已经一豹当先冲向了三人所在的那条小路。布洛克斯引领着坐骑沿着小路往前走，途中不放过任何线索。罗宁和另外几名暗夜精灵则匆忙追了上来。路上到处都是碎石，破烂的布块和血渍是其中仅有的色彩。布洛克斯端起战斧，命令黑豹继续前进。这时布洛克斯察觉到附近有些不太对劲，他小心地骑在坐骑背上朝四处张望，寻找着能够证实他怀疑的迹象。可四周既没有痕迹，也没有尸体，既没有暗夜精灵，也没有恶魔，就连那三名失踪的士兵和他们的坐骑也不知所踪。 他们到底出了什么事？这条街怎么会这么干净？居然没有任何无辜的死难者。你是士兵，回答我，你的坐骑呢？ 布洛克斯突然感觉到旁边有石块滑动，慌忙向右一闪，只见迷雾中缓缓站起一个身影。那名士兵没有骑着夜刃豹，手中握着武器。面对布洛克斯的问题，士兵依然一言不发，步履沉重地朝布洛克斯走来，盔甲上血迹斑斑，嘴巴张得老大。随着他渐渐靠近， 布洛克斯惊愕地看清这名士兵已经被人开膛破肚，一只眼睛被挖空，下巴耷拉着垂到了嗓子眼，脖子上也只连着一点皮肉。那个可怕的身影离布洛克斯越来越近，将利剑高高举起。布洛克斯突然注意到他身后还跟着不少人。这位见惯大阵仗的布洛克斯尽管不是懦夫，却还是吓得抓紧缰绳掉头就跑。胯下的叶忍豹在撤退前扬起一只利爪，扑倒了那名冲到他面前的士兵，像玩具似的将他打到一旁。原本跟在布洛克斯身后的精灵们这时刚好赶到，加洛德往布洛克斯身后看了一眼。 你对他做了什么？你怎么让这畜生把他打死了？ 他早就死了，快跑，后面还有更多敌人。 你说什么？朝迷雾里看看，银哥，快看！ 加洛德仔细一看，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刚刚被叶刃豹打倒的士兵又站了起来，脸和胸口看起来比先前更加惨不忍睹。他还在蹒跚地向前走着，手里提着长剑。在他身后的那些身影也渐渐清晰，那些人全是暗夜精灵，血肉模糊的程度比冲在最前面那个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好几个人都是四肢搬了家，从头到脚被撕裂开来，脸上都是同一副冷漠的表情，步伐里带着死亡的决心。 跑啊，从城门回去，跟我走。这边，这边，不要走原路了。 为什么要走这边？ 这条路径说不定少些险阻。 众人拼命奔跑着，但在途中废墟里不断出现更多复生的死者。一位年长的女性精灵突然贪婪地抱住了布洛克斯的腿，她那件银蓝红三色相间的长袍早就光滑不再，上面沾满了血污。布洛克斯将她一脚踢开，顺势抄起战斧砍掉了她的脑袋。即便如此，她还在伸手乱抓，幸好兽人躲避及时。 小心！ 可惜他这声警告还是太迟了。离他最近的那名士兵被一双酷似爪子似的双手拽下了坐骑，士兵挥起利剑斩断了一只手，却还是无力逃脱。加洛德影哥赶来帮忙，还没等他冲到同伴身边，那个可怜的精灵士兵就消失在了尸堆底下，瞬间停止了喊叫。